有仇你就往出刀， 有理你就别烦恼， 真有恨他能替你消， 没事可别消啊， 是美女休想来放刁， 行凶你就别想跑， 是算恶你也别藏猫， 没法你就别想躲， 是犯罪绝不把你饶，心皮不能当血条啊，知你包火真得着，你下面鸡爪一块熬，你准得抽筋再弯腰，小鬼都不闹，要来了四个小土豆，少带三根咸菜条，小女儿都少半瓢，还有那圆的胡的黄瓜尖的香喷喷的金道刀的两个年豆包呀，哎，你俩趁热开心吧， 中华先把饭菜一旁留，为娘有话对儿笑，哪里来的铜锣响， 回朝转，路过咱这呀赵州桥，传话有庄开渠道，要去买些大烟香， 他可是刀子难呀报恩正， 正是那铁面无私黑老包啊， 闻听一声包拯道，不由老身泪滔滔，含冤夫妻十八载血耻平安，再今找儿啊为娘我要庄高，你快前去走一走， 你老没事快用饭，是不不告状为哪条， 娘让你去你就去，是沉冤报血恨难休， 母子相处十八载，有冤咋不对儿小， 只因为娘冤枉大，你要知道也没招， 是有冤就该早去告，为啥单等黑老八， 只有他此案别人娘都信不着， 要告我的咋去告，你快把冤情对儿小， 你的公馆见包拯是站着讲话别跪着，就说娘有冤枉事，我要当面对他小，你叫他不骑马是不坐轿，徒步而行到寒窑， 告状都得到大堂告，人家哪能啊再说见官不下跪，十有八九得沾包，大人要是炸了庙，而这个吃饭的买卖只怕长不牢，脑袋准呐、啊，开票啊，妈呀，那我还得伺候你呢，妈呀， 中华孩儿你把宽心放，不用害怕别发毛，他不怪罪还罢了， 胆太小，只怕大人不轻饶， 娘让你去你就去，细细叨叨用不着，你要快去是孝子，你要不去是孬宝，老娘我要生气了， 哎呀妈呀，妈妈你别生气，妈你别生气，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，妈呀，孩儿宁可脑袋掉，也不叫娘你呀说声道，我去我去我就去，炸着胆子出盘腰啊，一路马小跑啊， 一路小跑到公馆啊，端起呀把肩膀啊， 我端起肩膀挺起来腰啊，迈步就把大堂上，笑嘻嘻的叫老伴儿啊， 王朝一见金朝楼啊，急忙举起杀人刀来，胆大狂徒太不理是战儿，不归为哪条， 中华一见事不好，跪倒在地忙求饶，不是小人不下跪，我妈让我这么着，他说有件冤枉事儿，让我来找黑老包，我妈让我来的。

怀有孕呐、啊。 正宗的盼太子， 喜上眉梢啊。假装像 有个鼓囊囊的 鼓囊囊的棉花棒啦、啊， 哀家我怀胎十月 要分娩呐、啊， 刘飞他也扬言 要把月子。亲生子， 反说哀家 生个妖啊！ 真宗信了 刘妃的话， 拿我问罪 要开刀啊！ 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，可怜我死罪得免，活罪不饶，免去了我的罪号。 草，此案可得细通一瞧啊，状告当今是非小平妖，可到正要老啊，你说你是多母有何凭证啊，我瞧瞧啊。万一若是闹不好，这闹得长不老啊，包拯若不离此案呐、天理良心谁难饶，纵然保住不杀，冒是骂名千载最难逃，想到这二十鸟跑满跪倒，陈包拯接驾来迟忙困扰啊，真谢恩难叹气，不由胸中啊永不逃啊，知道是民间多有不平事，却原来宫中也有汉人要此番回朝奏一本，出现包裹真地脚跟着国会大臣司马哪里有被瓜陈岛啊，吩咐上王朝马汉快被叫啊，护送太后假还朝啊，换了小女西周咸菜条啊，进皇宫享清福我可受不了啊，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，干娘您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啊，而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啊，而知道你老的小腿不好回，皇宫睡炕头可得睡炕梢啊，而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，走到这个千万叫人搀不着，而知道你老的胃口不好，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，多吃点鸡蛋糕，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、只怕的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，咱儿兄美好独心送给干娘你，只有这要饭用的半碗葫芦瓢，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，趁热乎快喝下，你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，扮猪花跪的磕头眼泪哗哗掉，